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本人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的会谈外，主要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4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们学习有益的东西。对阿尔及利亚，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认为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式、任务、方针、政策，中国方面是知之甚少的。因此前2次政治会谈主要是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相应的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为此，从12月24日第3次会谈开始，本贝拉便开始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才学习3天，第4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依靠的是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的。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等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做了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做了准备。随后本贝拉把他的干部们召集起来听中国总理的报告。讲台上，周恩来谦虚而仔细地给阿方的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建设经验。在台下，本贝拉总统和布麦丁副总统亲自在一旁认真地做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虚竟是如此的相似。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年2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也就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间，曾于10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以及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 法国人对于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还是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到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布鲁德高达似乎觉得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尽，他又使出了全身的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12月26日晚11时40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待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着。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所幸的是访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睡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是在40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了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儿。后来回国后，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呢，我才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12月27日上午，本贝拉和布麦丁等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了。在摩洛哥王国，有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周恩来、陈毅与魔方会谈的一个主要话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散布中国好战的谎言早已经传到周恩来的耳中，在谈话中，周恩来与对方很自然地转入对中美关系的提议。周恩来把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告诉了哈桑二世，尽管美国如此，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好等待，同时继续下去，要谈多久就谈多久，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经谈了8年多，可再谈8年甚至是80年，历史上有100年战争，现代也有100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是要达成协议的。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的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时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地被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所认识、了解。196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就要离开摩洛哥，友好的国王哈桑二世赠送给周恩来一把宝剑，剑鞘上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新年即将来临，这是对中国客人的一种特殊的祝福。告别哈桑二世，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的唯一访问的 欧洲国家。按原定出访日的安排，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便要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加纳共和国。由阿尔巴尼亚直飞加纳的距离是10000余里，中途必须得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但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有趣的是，1963年12月26日，当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待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也沉不住气了。突尼斯方面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信息正合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的请示国内。第二天凌晨7时，也就是代表团即将上飞机飞往摩洛哥之时，周恩来和陈毅联合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并邀请访突，我们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报告发往国内以后，代表团继续的在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很快地同意了周陈的汇报，代表团接到答复后立即决定由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一边正式访问完成中突建交，一边给飞机加油。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蒂拉纳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县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中土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缺少交流，中国人进入的是陌生的突尼斯，而突尼斯领导人同样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政府。为此，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一次单独会谈中，双方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布尔吉巴不赞成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尽管布尔吉巴对中国缺少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存在许多误会，他的话中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然而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激他，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对布尔吉巴说，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够找到共同点。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 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办法。不同的办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布尔吉巴终于还是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造了起来。一月十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告，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震兴奋地说，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老子曰，祸福其所以，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行程中。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积极准备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1964年1月2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了消息，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马总统的政变，恩克鲁马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呢？周恩来找来了陈毅、乔冠华、黄震、孔元、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他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遭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吗？陈毅是一位临危不惧、身经百战的元帅，也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钦佩周恩来的胆略，并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有的说加纳政局仍然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还有的说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该去，还有加纳方面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外交部的人说，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该取消，他们一再劝说周恩来最好不要前往，那里很危险。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充分估计到了前方去访问的困难和意义，最后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按照原计划前往。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黄震临行前，周恩来紧握他的手交代，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震点了点头，非常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加纳那边，黄华作为中华驻加纳大使，正好赶上了恩克鲁马遇刺的政变，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赞赏的具有中国式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加纳政变发生后，他向国内发送了一系列宝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并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1月9日， 黄振坐另一架租用的荷兰专机飞往加纳，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振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二黄就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与恩克鲁玛进行了协商，他们向加纳总统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仪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驻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了恩克马鲁的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马鲁没有想到中国总理如此体谅他，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后，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知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马鲁感到危难之中，见中国总理的真诚。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变化，担忧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提到了中央的这种担忧，他说道：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何种力量呢？周恩来说，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拉克，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拉克机场，按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总统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领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微地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所以我并不埋怨，爱总要两情相悦，不该是一厢情愿。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换回一点时间，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一遍，默默地守在你身边，直到我再也无力去怀念。就让我多爱你一天，虽然说明知痛苦总难言，